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982呢，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合作直播平台微博的那个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同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没错，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跟大佐要高雅一下了，对不对？ 一下子就 感觉以前的节目我们聊什么？聊摇滚，聊民谣。 哎，你不怕这么说让人骂吗？ 没有啦，就是我不怕怎么的。 那没得说啊，只能说今天这个 另外一种音乐的形式。 对，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音乐剧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部音乐剧。这部音乐剧《变身怪医》呢，是改编自19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史蒂文森的小说《杰克和海德奇案》。那小说的主人公杰克医生呢，是一个典型的双重人格。白天的时候，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那到晚上的时候，他服下了自己的药水之后呢，就变成了邪恶的海德博士。而且这个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自诞生之日起呢，就被改编成了120多部影视剧、话剧和音乐剧作品。 对，这是一部非常历史感非常强的一部剧啊。这个百老汇音乐剧呢，变身怪医的中文版在今年的9月8号到9月29号也是在北京的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今天我这个嘴是怎么着了呢？ 就是有美女在场，不是我啊，有两位美女在场，你嘴瓢了是不是？ 哎，真的好像每次都是这样，只要咱们有嘉宾，而且就是男嘉宾还好， 就无所谓是不是？ 对，男嘉宾无所谓，只要有女嘉宾的话，我的嘴就很瓢，很奇怪啊。这个在北京的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啊，这个上演后呢，口碑与票房在几天内迅速的积累，形成爆棚的效应。风格复古，台词汉化，接地气，舞美效果炫酷，演技炸裂。 没错，那让我们先通过一小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现在在收听广播节目的各位听众可能没办法看到我们的视频，现在呢，在直播画面中呈现的就是百老汇音乐剧《变身怪医》中文版的宣传视频。北京场的《变身怪医》呢，将会一直上演到本周五，地点在天桥艺术中心，还剩下最后4场，所以不想错过这场经典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我今天的嘴肯定是有问题，我跟你讲哦。 你说是破罐子破摔了是不是？ 最好那 还剩最后4场哦。 那今天的节目，我就用这种说话的方式跟大家来进行今天这期节目吧。好了， 这个 视频大家也看过了是吧？然后咱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到场嘉宾，非常厉害，也就是今天一直让我这个嘴瓢外加这个脑子不好使的两位非常 漂亮， 没有形容词了。 好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到我们982活力榜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这个《变身怪医》的中方执行导演及剧本翻译周笑薇，欢迎笑薇。 大家好。 还有在剧中饰演艾玛的张慧芳。 大家好，我是张慧芳。 好的，欢迎两位。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是聊到了这个《变身怪医》是一个非常炫酷的一个舞台剧哈， 对， 不是舞台剧，音乐剧 ， 对，一个非常炫酷的音乐剧。但是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听众不是非常了解这部音乐剧，或者说他们可能只是听过原版的，但是没有听过 中 文 版 的，所以能不能先请两位来简单介绍一下这部音乐剧？ 那我 谁来介绍？ 这部音乐剧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是根据维多利亚时期的一部唱片小说叫《化身博士》改编的。那他曾经在1997年的时候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并且里面有许多非常经典的旋律，比如说像之后我们会介绍到的 This is the moment， 就在这瞬间这首歌，他曾经在克林顿总统的就职典礼上被演唱也被翻唱成了很多不同的版本。那这个戏在韩国也已经有上演了有十多年的历史了。那今年呢是第一次以中文版的形式来到中国和大家见面。 对，所以说中文版的这个应该就是你们算是主创原创，而且也是今年第一次首演，以前从来没有过中文版的。 对，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个中文版。 对。那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面哈，乐派雨涵说好想去，但是 一直在工作。 哎，如果你想去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 福利。 对， 这个今天在微博或者是微信跟我们互动的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们，我们会送出明天晚上，也就是周三晚上， 对，周三晚上 这个19:30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的中文版的《变身怪医》的演出票6张。 其实应该是选出3位听众，然后每人两张 ， 因为大家肯定会带着自己的，对啊，结伴同行嘛。除了这男生狗之外，每次都要聊这个问题。 哎，聊音乐的时候要聊这个问题，聊音乐剧的时候还要聊这个问题。 好，错了。 那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这部变身怪医的这部音乐剧的话呢，一定要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方式， 对，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就是那个一直播的直播平台，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跟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哎，没错，那我们今天还是回到这部音乐剧的主题来哈。 对， 其实这部音乐剧呢，我是在前两天看过的。我在看完了以后，我跟我一起去的小伙伴，我们两个的对这部音乐剧的理解就好像有一些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一个人他从不同的角度，包括他的这个生活阅历啊方面什么的，去看完这部音乐剧以后，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见解。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想要问一下两位嘉宾，你们各自作为一个就是融入到这个音乐剧当中的一个角色，你们对这部音乐剧的利益和见解是什么呢？ 慧芳你先说吧。 那慧芳先说，以一个这个男主角未婚妻的角色来说。 以 Emma 的话，我觉得他这个应该怎么讲，就是他最终，因为他最初被 Jacko 吸引，就是因为他 Jacko 的这种不同的气质嘛，就跟别人不一样。在那个时代 Jacko 也是贵族，但是在作为贵族之间有工作，然后还有这样的要做实验，有去做医生，就是那个时代医生要比贵族这个身份要低很多。那他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会被所有人不理解的。但是作为 Emma， 他就会看到了他跟别人的不一样，而且看到了他纯粹就是执着，而且他有这种世界观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善良，他愿意去为了自己的父亲，也为了全人类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那种闪闪发光的那种气质是让人就像上帝派来的人一样。所以他在对于艾玛来说，我觉得 Jacko 这个人就是像上帝派来拯救他，也拯救这个世界一样。所以我站在艾玛的立场上，我是这么觉得，这个戏也是这样子。 那如果站在你自己的角度上呢，就是跳出艾玛这个角色的话，你觉得这部剧主要带给你的一些想法和看法是什么？ 就是更清楚地认识人吧。 更清楚的认识人， 对，因为人的每一面 都是人嘛，也不能说这一面是好，这一面是坏。 对， 就是当我深刻的了解这部戏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有时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呢？这个分界点到底在哪里？站在海德的立场上，海德的就对的 ，Jekyll 的就是错的。站在 Jekyll 的立场上，可能我们大多站在 Jekyll 的立场上，觉得海德是错的。 对。 但是真正的你客观的摆在这儿的时候，谁是对，谁是错呢？ 对。 所以就是更清楚的认识。 对，就是善和恶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分开的。 对，是这样。 那肖薇呢？肖薇其实是作为这个 导演， 整个音乐剧的执行导演和这个应该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你来翻译的。 对，剧本歌词 客观。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你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更加深刻的先去体会一下这部剧，才能很好的把它翻译出来。所以从你的角度来看，认为这部剧它的利益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有的听众或者观众看的还可能有点一头雾水吧，因为你们都一个是演过，一个是看过，所以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故事。 对， 就是这个故事讲述的是 Jekyll 博士，他是一个贵族出身的医生，因为他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发疯进了精神病院，那个时代的人又觉得你疯了，就说明你的灵魂是被魔鬼给吸引走了，所以他觉得是一种你本身灵魂当中可能有一些阴暗的地方。 对， 他就希望可以救他的父亲，也救他自己，他觉得自己的基因里面可能是携带了这种不好的东西，他要发明一种药水。于是他去医院的理事会和大家说，我要发明这种药水，可以让全人类把邪恶的东西，把欲望的东西从人性当中剔除，这样人类可以获得永恒的幸福。结果他的这个想法就得到了医院全票的反对，后来走投无路之下，他只能拿自己做实验。当他把自己发明的这种新的药水配方注入他自己的静脉之后，结果没有剔除了自己这个邪恶的一面，反而是释放了心底的那头小恶魔，就叫 Hyde。然后之后的故事就是讲 Jekyll 和 Hyde 截然不同的对待生活，对待生命的这种方式，以及他们是如何对待身边爱的人，他们要追求什么，两个不同的灵魂在厮打，在争抢同一个身体，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刚才慧芳她说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善与恶，只是立场不同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也希望把害的不要塑造成所谓的恶魔，不要塑造成恶魔的这种感觉，而是他是一个非常人性的人，只是他可能相比 Jekyll 这种约束自己，样样要求完美，符合礼仪，他更直接，更原始，所以甚至有的时候更性感。 对， 所以当他出现的时候，通常我们在台下观众就开始哇尖叫，因为前面看到 Jekyll 已经在那儿压抑自己很久了， 对， 然后爆发出来的那种能量会让人觉得哇心里很爽。 对， 所以当观众可能看完这个戏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会去思考，我看到网上也有一些观众的评价，他说也许我们不要去反抗自己心中的噩梦，而是要去拥抱它。 对，没错。刚其实在肖薇回答的时候，大佐的表情就很复杂，因为他还没有看过， 因为我还没有看过， 他马上要去看，所以 就满满的都是 剧透 的感觉。 我尽量不要剧透太多。 对，但是就算剧透还是非常值得一看。 真的就是刚刚听导演说完就是这部戏的大概意思之后，跟我脑子里边想的整体上那种感觉基本上差不多，但是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啊，这也算是另外一个剧透，我简直是自己给自己挖坑，自己挖坑给自己跳下去， 不就是坑王吗？ 对，就是这个海德博士他是每天晚上都会就是服用下自己就是研制的那个药水是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你能想到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因为他一开始把这个药水注入进去，他自己是不确定的，所以他一下子就觉得非常慌张，不知道什么时候害的又会来就是侵占他的这个身体，而且他是没有办法抵抗他。但是到后来更有意思的一点是 Jekyll 他慢慢发现自己有点爱上了他变成害的那个感觉 沉迷其中。 对，沉迷其中，他有个唱段就是开始唱我为什么会这样沉迷其中，我对自己感到失望，难道我就这么懦弱吗？但是确实他的这种直接，他和生活发生的那种接触，他热爱这个生活，他一开始并不是要去做个坏人烧杀抢夺啊什么的，他只是想过他自己的生活。然后 Jekyll 到后面开始觉得哇这样才叫 活着。 对，因为他是打破了在当时那个社会的不管是制度啊还是道德对他的束缚， 都禁忌。 对，变成了一个完全释放了自己的天性， 变成了完全真正的一个人， 稍微阴暗的那一面的一个。其实我不觉得不应该叫他怪人，因为我确实觉得他变成害的以后真的非常的性感，从一个女生的角度来讲哈，对，确实是非常的性感， 非常性感。 嗯，对，我看到这个一直播上，这个有朋友跟我们说，这个叫做极度的自律和极度的自我。然后他还说没有对与错，只是生活方式不一样。对，我知道我刚刚一直在想什么，这有点像那个漫威宇宙里边的绿巨人。 绿巨人， 对，有那种感觉， 有点像那种感觉，就是最开始他实际上是很讨厌自己变成绿巨人的时候，然后最后慢慢也是自己克制自己，然后发现也能通过变身之后来完成或者是拯救一些事情。 对，但是 你说的是对的。 Jacko 和 Hyde 他的这个结局就不给你剧透了，但是他的结局可能没有浩克这么的完美哈，没有这么的好。那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因为叫做这个酒吧活力榜嘛，昨天也是让两位来给我们列了一下这个两位心中的最喜欢的前三名的音乐剧的榜单，但是好像不止三个。 对，三个不够说的，喜欢的好多。 对，那就请两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慧芳，你喜欢什么？ 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 我也很喜欢，就看的第一个2002年的时候看的第一个音乐剧。 对， 还有吗？ 就是最新的那个 Dear Evan Hansen。 对， 那天我还发了个朋友圈，就是除了大悲，就是我12岁的时候看《悲惨世界》那会儿，就是其实英文不是很好，但是看的我就哭得稀里哗啦。我想这是音乐剧的魅力，它可以跨越语言的这种魅力。然后到那天再看， 哭了两天。 对 ，Dear Evan Hansen 也是哭死了，就非常音乐写的又美，词也写的美。 就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你就哭了两天，就是 连续不断的。 连续不断的哭了两天， 他会直击心里，本来音乐就是直击心里的， 对， 但再加上他的故事，还有 演员 演 的非常 演员真的是。哦，对对对，看完就真的是 他演个自闭症的，就有点那种社交恐惧的小孩儿， 对， 但是唱的又非常好， 唱的就特别好，就哇，真的是 非常直 说人心的那种，要看真的非常好看的一部剧， 拿小本本记下来， 好 Dear Evan Hansen， 然后还有那个就前面反正很火的 Hamilton， 我觉得这个跳不过去， 对， 虽然火成那样，就是 Hamilton 应该大家有很多应该有看过的， 然后我还比较喜欢《魔门精》，因为他那个是南方，就那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南方改，就是一个特别恶搞的一个 南方公园 的主创他们来做的那个词，就整个就讲就是摩门教徒在美国，就是那种你在街头上都能看到他们，就每天穿的笔挺，然后头发梳的流光锃化， 对， 锃亮，然后特别虔诚的给你在布道，就特别严谨的这一波人，然后就突然闹了一下，就各种闹腾，然后就反正非常有意思，然后把他们也刻画的很可爱，这是一个喜剧。你还有什么喜欢的？ 摇滚芭比 啊，摇滚芭比 ， 那个又是完全另外一种风格的音乐也是非常好听，反正喜欢的音乐就有很多， 哎，真的， 对， 包括我们这个直播平台上面也有人说喜欢妈妈咪呀。 啊，妈妈咪呀， 这是不是曾经也有过中文版的？ 对，现在做变身怪异的这个公司也参与了妈妈咪呀中文版的制作，妈妈咪呀和猫的中文版制作都有参与。 哎，真的，听刚刚两位嘉宾推荐的这几部音乐剧，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风格差别有点。有点大， 有点大， 音乐剧包容性非常强。 对，没错，就是它是根据尤其是现代的音乐，它越来越跟着故事走了，所以它每个故事传达的这种核心不一样，它会使得它的表现呈现方式、舞台呈现，包括灯符、道笑话，包括它的这个音乐， 对， 都会非常不一样。所以音乐剧它是一个真的很有魅力，而且很有包容性的这种综合类的艺术。 对，那其实说到音乐的话。我们还是回到《变身怪医》这部音乐剧当中，两位最喜欢的一段唱段应该是哪一段呢？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非常经典的唱段，两位有没有最喜欢的一段？ 每首都非常喜欢，因为大学的时候从头到尾唱的那种，因为 真正好听的音乐剧作品，我们在学校也很有局限性嘛，知道的就这么多。那本本上就是那个书上，我们教科书上有什么就唱什么，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变身怪异》里面的唱段里面 都会有。这个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经典， 就整个都唱过。然后那时候听中文版就哇，就很激动，然后又很害怕，就不敢试，因为非常经典。 很害怕，因为它太经典了。 但是最喜欢的我最喜欢的就是《In His Eyes》。 嗯， 他眼中 是 Emma， 就是 Emma 跟 Lucy 唱的一首歌，就是对于 Jacko 这个人，不同的心境，但是同一个 他们有 一个线 是联合到一起的。 对，他有超越时空的那种。 两个人都在惦记一个人， 在惦记一个人吧。通俗的讲，就是惦记一个人。然后就他的音乐啊，还有稍微翻译的词，都让我非常非常动容。就是每次唱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说女人像水？ 嗯， 我就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水一样。 嗯， 然后Frank 也特别了解女人啊，他的那种感觉， 是我们的作曲， 他写的那个旋律就会让人，就像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 Lucy 跟 Emma、Lucy 就独自坐在窗边，泪水慢慢打湿了我的脸，就像平平的那个 现场， 平平的波浪。然后 Emma 天空一片灰色，一声叹息轻轻飘过，站在海边，他稍微一个浪推到你，我多想念他的脸，一浪一浪的，眼前不断浮现我们的从前。可能我一个人唱，你觉得这是一首，其实这是我们两个，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你半句我半句，这样子。 真的就甭说， 非常非常 就甭说俩人了。我就觉得刚刚慧芳一个人唱的，我后背都开始发凉了，你知道吗？ 真的，他太了解女人，就是那种。很柔和但是又很坚韧， 对对对， 很平静看上去，但是他又很有力量，就是那种让人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怎么说动容的一首歌吧。我每次都拼尽全力去唱，因为这是唯一一首 Emma 在这样所有束缚下，抛开所有束缚去真正展示自己内心对于 Jacko 这种爱，真正的呐喊。 对对对， 所以就拼尽全力去唱，然后就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 慧芳每次和我们 Lucy 的扮演者立冬唱完，就台下观众都非常喜欢，都这边都会有掌声和欢呼声。 是的，是的，那一段是确实非常 好看。很喜欢那首。 所以刚刚听到慧芳现场演唱的这一段的小伙伴们，如果你们被撩到了，一定要去剧场。去亲身亲临到那个剧场去 体验 一 下。 对，应该是一直到这周五就是最后一场了。 对对 对 对，所以还有四场，每天的7:30会有演出，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啊，要跟我们互动。今天呢我们要送出6张票啊，大家记住。 对对对，还是我的场。 对 对 的对的。 那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17:29，我们稍微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 AM 9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步收看到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没错，那今天做客982活力榜的两位嘉宾呢，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个百老汇音乐剧变身怪一中文版的中方执行导演及剧本翻译周孝威，欢迎孝威。 好， 以及在这个剧中饰演艾玛的张慧芳， 大家好， 欢 迎 两位。对，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微博和微信当中和我们互动的听众和观众呢，我们会送出明天晚上19:30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的中文版变身怪一的演出票6张。对，我会选3位听众，每位听众2张。 能不能把下边这句话去掉？为什么要每位听众2张？ 那就选6位观众好吧，然后你们自己去凑个队什么的。 对对对，自己凑个队 对，自行凑队哈。所以想去看演出的小伙伴们一定要记得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和我们留言互动。 对，没准呢这2张票就会送到你手里啊，更没准的话呢，这个带着这2张票你就能找到另外一半。 对，而且刚刚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有很多人说哈，说这个要二刷，这个 TTT 说要二刷，还有人说看过一版云龙的，准备再刷一版令妃的，还说明天大龙慧芳北京场末场，大家要珍惜。 对， 所以明天是慧芳的最后一场在北京。 对，是，所以他肯定是忠粉。 对， 我的 死忠粉。 最后一场怎么突然就一眨眼就演完了？我 快了。 对啊， 很惊讶，就如果不是粉丝提醒，我真的就 但其实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一周要演8场，我们是周二周五每天晚上和周六周日下午和晚上 2场。 而且刚才你说他那个现场唱吧，对他们来说是个小意思，因为他们每一场都是现场唱。 对，对，音乐剧，而且我听说这场音乐剧好像后面的伴唱也是在 全部都是 侧舞台伴唱，虽然他们不露脸。 对， Emma也是主要伴唱， 就是他们每一个曲子，我们有就叫 ensemble 这种群演，群演也是又能唱又能演又能跳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不在舞台上出现，但是有很多比如说变成 Hyde 的那个场景，他们就会在下面伴唱，所以我们这个全部都是真唱的，然后现场的乐队， 现场乐队 有指挥，有13个人的这种大型的音乐剧乐队， 对对对对对， 很有仪式感， 很有仪式感。 那其实刚刚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有很多人说是哎特别不舍慧芳，因为明天是最后一场嘛，在北京的最后一场，之后在广州应该还会有。对，所以那今天来到我们活力榜做客的这些小伙伴们就有福了， 有福了啊。 慧芳在现场再来跟我们清唱一小段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 好啊好啊好，机会不多了，这个机会。 我们今天来 清唱 一段。 那我就唱几句，我 Emma 的主要的歌， 主打歌 Emma 的主打歌。 好的， 曾经有个梦， 好的， 曾经有个梦。那我就随便来几句吧。曾经有个梦，你和我紧紧相拥，纵情把幸福歌颂。曾经有个梦，那时我不害怕，那美梦眼里如下可看着它褪色，最后剩我一个。曾经有个梦，我沉醉在你 怀中，难道这情深意重只是一场梦？是否重新来过，梦不会失落。谢谢， 掌声，快让我听到您的掌声。 用留声唱完。 哦，真的， 哇， 大佐刚才的眼神已经就是 飘忽不定 的那种感觉，而且刚刚看到导播间外面的人已经就陶醉了，你知道吗？ 真的啊，我给你讲讲我的第一感觉啊，这个可能在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可能没有我们的第一感受这么直观，他一张嘴之后一下子就让我回到了5年或者是10年之前第一次看迪斯尼动画的那种感觉， 迪斯尼公主，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就是那种迪斯尼公主的感觉，我的天，太 迷弟迷弟 要来看啊！ 今天收获了一枚迷弟，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对，而且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面，哇，好多的粉丝啊，一直说清唱都这么棒，现场肯定更好听。 哎、 没错， 对对对对， 所以一定要去现场。而且刚刚有人说，好像他已经是五刷了， 哇， 哇 很多， 谢谢 这位 观众。 对啊， 真的有很多观众很 感 谢他们。 对， 不过我觉得他们五刷也是情有可原，就情有可原。就是因为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小窍门在里面，就是令妃和子婷、大龙和慧芳，我们还有交叉场，就是令妃和慧芳、大龙和子婷， 套路 一下不就4场就刷掉了？ 对，然后末场再刷一刷，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感觉。 这次 确实不一样， 好像会有小惊喜。 对，我们有彩蛋。 对。 哎， 有小彩蛋 是什么？粉丝让我问一下你是什么？ 能说吗？不能说是不是？ 组织上说， 留给大家一个惊喜。既然是彩蛋嘛，还要把惊喜了。 现场去看不就好了？ 我 无能为力。 对对对，这个 知道他确实， 因为我们在上海的彩蛋是我跟观众我们 一起知道的， 就是我们演员自己都 不 知道什么， 演员都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就是他们就很秘密的， 所以你现在也是不知道。 我现在也， 他是真不知道，他不是装的。 我看到， 我只是知道那天有个彩蛋，但我不知道要演什么。 好多粉丝问，就私信问我，我说应该有，但是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有，而且我们跟上海末场的彩蛋不一样的 啊。 哎，我看到这个一直播平台上啊，这个还是刚刚那个忠实的小粉丝说啊，这个慧芳婚纱造型跟公主一样 是 啊，对，然后还有说啊，这个还有2场没刷，所以一共要刷7场货。 他还准备再刷 两场，谢谢。 然后 刷了5场。 然后这位朋友，我估计他肯定是看好多遍，应该是摸到了编剧的心思。 对， 他说出了彩蛋。 啊，他说出了彩蛋。 真的吗？来，我来听听。 他说 ，Emma 和 双 Lucy 同 台。 啊， 是这个意思吗？ 双露西 不是，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很好。我们之后广州场也许可以考虑一下， 之后可以考虑加 对对对 加到那个彩蛋里。 彩蛋里又没有我， 但是 这样一听我就觉得对，所以好失落。 戏精附体了啊！ 经不起大喜大悲了。 对，那其实还是其实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也提了一个问题哈，可能好像慧芳也是对这个问题很好奇，就是。将一部纯英文的音乐剧改编成中文，肯定它在跟翻译一些其他的文本资料之类的是有区别的，因为你要去感受这个音乐和文字的这个搭配，还要去了解整个的故事。那这回笑薇是完成了这部作品的所有的翻译工作，想要问一下，就是在翻译音乐剧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一个流程呢？ 这个流程啊，这个真问题很专业。其实 想知道， 其实是这么回事啊。大概一年前呢，有一个朋友他突然问我说：“笑薇，《This Is the Moment》这首歌你熟吗？”然后就像刚才慧芳说的，就是我们以前学音乐剧表演的，就是太熟了，这个是教科书级别的经典歌曲。我说熟啊，然后他说那你好不好翻译一下中文？我说可以，我可以试一下。然后我就花了一个下午把那个翻出来之后就发给了制作公司。然后后来我才听说，其实他们大面积的就是收了很多翻译的稿件，可能是也是有缘吧，比较喜欢我这个套路的，所以他们就找我去翻了4首那个面试的歌曲，包括 刚才慧芳唱的那个曾经有个梦，当然现在这个版本已经是改变了很多版了之后啊、然后还有Lucy 的有人如你，然后还有那个第一次变成 Hide 的那首歌曲、就这四首。然后后面呢他们都觉得还挺满意的，就说那你要不要给我们签个合同，我就签了，结果我一看哇33首歌对还好对这个音乐剧确实比较熟，包括它的剧情啊、人物设置啊什么都比较熟，但33首歌说实在的它这个非常艰辛的一个过程。而且我们这个音乐剧它和以往我们看到的妈妈咪呀猫这样的不一样，他们都是一些很完整的唱段，就是抒情的这种在歌剧里面就对应的是咏叹调，那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些宣叙调，所谓宣叙就是我在和对方说话，但是我们说话的时候它是有音调的。那这个比较难的地方就在于英文的语法和中文的语法本身就是比较倒置不一样的，它的音乐本身又是按照英文来谱写的，所以音乐的逻辑有的时候会跟中文的逻辑不太一样，那你需要调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要坚守着人物的性格，比如说 Emma 是温柔的，她是知书达理的，她不会像 Lucy 一样去表达自己那她的这个节奏和她的这个戏剧的情境以及她会说的这个内容都是必须要符合人物和故事，并且可以推动故事继续发展的。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是这次是比较难的一个过程。那当然我们也是说到这个流程就是修改了很多遍，所以我这里也特别感谢像慧芳啊还有我们其他几个主演他们第一天来排练是第一天拿到谱子和歌词，我们两个月的排练时间前面一个月还一直在不停的修改歌词，这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件很焦虑的事情，因为他们有很多要背的，尤其是两个男主角。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一直在为了让他有更好的呈现一直在修改，所以演员他会在唱完以后加上了导演的调度之后把情感和动作都放进去，他还会告诉我哎，这边是不是可以再这么改一下，然后我们再一起磨合这样的所以大概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音乐剧它难的地方也是在于每个部门它都是紧密的配合， 对， 包括我们要跟音乐总监也要商量这边的音乐处理歌词这样处理是不是好，所以它每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这也是音乐剧的魅力，真的是这样。 对，因为它很难，所以出来的时候它是很有震撼的效果。 那时候很心疼肖薇的，就原来以为 我们听着都心疼， 就是因为那个翻译工程非常浩大，然后特别是那种合唱非常难。就是我们可能自己就看到我们 Emma 就这么点戏，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Jacko 看到 Jacko 的戏，就是我们可能在意的地方就是我们细致，但是他要顾及所有的东西。然后我们最开始也不了解他有多辛苦，所以就也会跟他经常说我们啊，这点能不能这样改变，我们尽善尽美，但是就忘了他天天都半夜的就每这哎呀熬非常辛苦你知道吗，后来就很心疼他，就是非常心疼他。就 是蛮好的，我还是很感谢你们，就是我很喜欢跟大家直接的交流因为最终站到舞台上面的是他。 对， 就是他们如果唱的不顺或者觉得总是有一个心里咯噔一下，我也会担心影响他们的发挥，因为毕竟文本是用来给他们的发挥做铺垫的，这只是一个开始。 但这个真的很非常难，就是我们在最初招募的时候唱的曾经有个梦就是他翻译的嘛完全就不会觉得没有一点点不舒服的地方，我当时很惊讶就是然后人家都会问我他那个一字句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吗，哎，我说我面试的时候那两首歌都很舒服，我觉得非常惊讶。然后就是在我们唱的这个过程，因为我们中文阴阳顿挫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局限性对于西方的音乐剧翻译过来，然后我们又像语法什么不一样， 对， 非常难。但是在我们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在折磨他因为我们唱 很乐意被折磨， 但是折磨是值得的， 我就很心疼他吧。然后我们又都想要更尽善尽美嘛所以就互相的也大家都付出了很多 是对 这种折磨 回忆起来很， 这种对导演和编剧的折磨还有对导演对演员的折磨换来了这样一部好剧，我觉得折磨就折磨吧。 怎么 现在是很凄凉。 对，那在这个一直说平台上面有人说哈，努力的饭团在改变，说表白周导歌词押韵的很好， 非常好，谢谢 表白周导。其实我在听的时候，我也是因为以前也是听了很多的这个可能是原版的音乐剧，我也很好奇说把它改编成中文版会不会我们听起来有一点 有点奇怪 违和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听众的感受啊，我是觉得完全不会，而且是 谢谢，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你可能在听那种原版的音乐剧的时候，你是需要用眼睛去瞟两边的那个屏幕的，因为你有的会听不懂他唱什么，然后在瞟两边屏幕的时候，你就会丢失掉舞台上很多非常精彩的细节。 对， 但是这部音乐剧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吐字什么的完全不用看两边的屏幕，你就去用心感受他们台上的每一个细节，还有他们的所有的唱段，就你就会发现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一看，非常值得二刷三刷四刷五刷六刷的 七刷。 我就会经常看剧本，就是我最定稿了以后的剧本，因为我们的戏就有局限性，我们这一块儿，但是我们要了解所有整部剧从上到下它的翻译，然后在对于这个戏的所有那个很多对整体的节奏，很多词我都非常非常喜欢，一念之间，地狱天堂，哇，我当时一看我直接就非常震撼，还有他 Jacob 跟 Alderson 他因为他那个被拒绝，被所有的理事会反对的时候，他就说我7年前我开始这项实验，现在我也不怕经历再多考验，为什么把权力交给那些无知的人，他们对未来视而不见，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就宣叙的非常非常，就是他唱着说这些词非常押韵，但是又非常震撼，就是没有我就非常惊讶，就是能翻译这样，还有那个 Lucy 的大家肯定一看都会被洗脑，所有的玫瑰所有的玫瑰都一样，有花刺也会 有花 香， 有花香，这句 是 一句双关句，是一句小黄句， 就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深刻， 非常对，非常厉害，我就哇， 这是讲的是什么？ 一个没有看过的人， 姚哥， 我就问 好 奇 啊， 真的， 姚哥， 周五你们 喜欢？ 不是，但虽然没有看过，就是听这些，因为它是完全由英文翻译过来的剧本嘛，就是听英文再直接翻译到中文，中文它是很博大精深的，而且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韵味。你比如说一念之间从地狱到天堂这句话，你可能在英文里边就是这么 简单的几个单词， 不会，就是简单的几个单词，然后一下翻译到中文里边，而且能用这么 美 的词句写出来。 尽量就是我在翻的时候，就是刚才慧芳她说她自己特别喜欢那首《Inky Size》，她眼中，她末尾的有两句，就说我这次翻译其实有挺多。有了一些发挥，就不完全是直译，因为比方说就是刚才他说的那个在他眼中他最后的那两句是 Love is worth forgiving for, now I realize everything worth living for is there in his eyes, 那如果直接翻过来就会变成就是就是爱是对，因为我爱他所以我可以原谅他，那这样直直的过来也没什么问题，但是会没有那么美感，然后因为他又是这首歌的最后两句，我觉得应该可以打点，甚至他这两句是可以被提出来印在 T 恤上的那种 logo 式的语言，后来我就想了一下，加上就前面慧芳唱的两句两个女孩在爱恋 Jacob 的途中情感都受挫了，所以他们一开始唱的时候是忧郁的这种感觉，但是唱着唱着他们就觉得只要有他在，我看到我想起他眼里的那种温暖，我就觉得我有依靠， 对对对， 所以就像是雨过天晴的时候你看到天上的一道彩虹，然后我就把它写成了爱是雨后的彩虹，你唱一句呗爱是雨后的彩虹，照亮了天空。就这样， 哇！ 我最初特别一个钻牛角尖的人啊，我现在就觉得挺搞笑。想一想，我当时看词，爱是雨后的彩虹，照亮彩虹怎么可以照亮天空呢？我就自己在那儿钻到 纠 出不来了，对，出不来了。他说那个地方我也有想过，就是我们在斟酌语句上，本来想用彩虹就唰擦过天空，但是擦又觉得好像 不 美，很好听， 唱出来就不是很好。 对，所以后面还 是用 了。 但是我现在却爱到不行，因为不一样，就是前一句跟后一句，如果你把它分开来去想，就会很美。就是。 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彩虹，而是你心里面你的想象，你的他在你心中的样子嘛，所以他是整个照亮你的世界的。所以我就现在就爱到不行，但那时候我就跟他沟通上，就觉得怎么可以照亮天空呢？ 真的是每一 句都要每一句都要细细斟酌。 有这么认真的这个演员， 其实是很幸福的。 编剧 对， 你不要自 怎么能没有一部好剧呢？对不对？所以啊，现在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抓紧跟我们互动，趁我们节目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啊，这个我们会在今天跟我们互动的所有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当中抽取6张票。 对， 到底是3个人还是6张票？ 3个人，6张票。 三个人6张票，1个人2张票啊。这个将会获得中文版的《变身怪医》的演出票啊，就在 明 天晚上19:30 末场。 对对对，明天也是汇方的末场啊。如果大家想去看的话，抓住这个机会啊。 你知道吗？我还有一个最想问的问题，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来得及问出来啊？因为现在还有3分钟的时间吧。 快问。 对。慧芳就想问一下，你觉得这两个男主角有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刚才慧芳跟我说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很得罪人的问题。 对，我可以拒绝吗？就是我现在假装我有事儿。 说一下呗，这可正好可以宣判一下我们 两 组卡司，因为 就是 确实都 好。其实我有自己心里整理了一下，就是。如果说区别的话，我可以先从我那组男演员大龙开始。我有，其实我之前有很多次采访都没有好好回答，就是对于大龙 失去了赞美他的机会。 我觉得大龙他演绎的这个 Jacko 吧，就是让人又怜又爱， 对，心疼， 就是非常非常心疼他， 好可怜， 他 小可怜， 对，他真的是 眼神， 他的那种。对于一件事情的执着，还有他那颗鲜红的那种，对于这个这种工作执着的这种心，特别纯粹，然后非常非常， 大龙很 gentle 的， 对他就是那种感觉， 很绅士。 就是当我就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当时我唱《曾经有个梦》唱完以后，他因为他害怕我会受伤，所以他就还是拒绝。都让我去安抚他嘛，我一回头看到他两眼挂着泪，就非常在我心中 确定的是泪不是汗吗？ 非常真的是泪，非常非常高大的一个人，非常高大的一个人，当他在你面前脸挂着泪，非常脆弱，像一个无助的孩子一样，我就非常动容，然后就觉得哇，我这个心我真的不敢触碰。 对， 大飞他就是他有让人没有办法，就是那种。没有办法磨灭的这种魅力， 他很亮。 当他站到，对，他站到就是放到任何地方的人群里，你都可以一眼看出他。所以他在舞台上，他演的 Jacko 也是非常的不一样，就是就跟别人不一样。他对于工作的执着，还有对于这个世界所有的认知，都会让人非常欣赏他，觉得这个人很不一样，很有魅力，很有吸引力，就觉得他配得到所有全世界的爱，而且艾玛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刘震是平时生活当中也是，就是非常执着的一个人，然后非常自律。 对， 所以这是我对于他 这个 star 在台上 不一样。 那今天听完两位主创的这个介绍，是不是各位听众和观众非常的想走进剧院去看一下呢？ 那么、这个、 最后重申一下，还有最后四场。 对，还有最后四场。如果大家想去看一看中文版的《变身怪医》的话，抓住最后的这个机会。 对，没错。那今天我们真的是还有很多的问题想问，但是时间已经不允许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到这里结束了。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 同样也是感谢一下。 对，感谢两位今天的到来，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 谢谢。 对，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慧芳和云龙两个人演唱的《只有你最懂》。拜拜。 拜拜。 眺望遥远的地方，那里有我坚持的梦想，为何现在却开始疑惑我？难道不该执着？每当绝望， 中的梦。